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欢迎来到礼拜四晚热血大球场，咁样进击的讲甲，有我哋三位，右手边Gary， 中间系米哥，小弟卡神。 哇，米哥大佬，我真好怕呢个 term 啊，老实。 唔系咩？ 好怕，真系怕。 点怕咧？ 歌前歌后三分险啊！ 全装 嗌翻你真名傻仔咪啦，咁好唔好？ 唔系啊，梁仔啊， 梁仔啊，而家好出名喎你。 面挡头啊， 喺精神病界好出名喎你。 O K 啦。即系俾我提早假释啊！唔好讲呢啲嘢， 唔好讲嘢。今个礼拜其实真系沉重嘅一个礼拜，因为我哋自己日日睇住啲报纸，日日都睇新闻啦，关于港甲噶啦，睇亲都系衰嘢嘅。 唉，真系 真系好耐都未试过 A 一头版系关于香港足球啦，点知都系衰嘢。 我真系唔介意香港足球系出现喺 A 1嘅，但如果系因为呢啲情况而出现喺 A 1咧，就。 我哋今季開始夾埋做呢個節目，身邊好多朋友我哋宣傳俾人哋睇啊，叫人睇，叫人睇波啊，睇我哋節目啊，支持香港足球啊。咁你而家點同人講咧？ 一鑊翹起。 你啊，有 friend 入去場睇波，有 friend 點答你啊？ 哇！香港波點睇得落啊？ 叫佢睇假波啊？ 係咯，咁渣依人你知啊？ 仲要假又要渣咁啊？ 係啊， 即係你做假還做假，但係即係你都唔好做得明目張膽啦。 咁啊，咁而家系調查階段， 調查階段乜都未作曬， 我哋唔可以落實係話一定係假波嘅，係咪先？ 係涉嫌， 即係可唔可以用689嗰條粉腸講啲嘢？佢有個成日入咗司法階段又唔評論， 係啦，只係我哋感覺上就有問題啫。某啲場事， 即係調翻轉講，不如其實因為件事就係由上個月中開始。 我講少少先，講先一句啫，睇最陰功嘅日之泉，最神氣日之泉咧，咁多錢贊助咧，份份頭版都係。如愿输俾神希五比零，冇佢个赞助商名嘅。 最 X 仗真系， 系咯， 即系讲真呢场波，即系我讲真，睇贝奥两季爷打得最好系呢一场，老实。 唐福啱啱过咗星期日， 你个 friend 唐福隔篱 啊，贝奥真系。即係除咗觀買飛嗰二百幾人之外，即係仲有對面個看台十幾萬睇住啦。 嗰啲人啊嘛， 嗰啲人， 你啲人，你啲朋友啊 嘛，係總之睇到啊，睇到啦。即係原來青衣，即係去青衣運動場睇波，其實係真係好搭馬嘅。即係你冇，即係所以點解青衣場冇夜波？ 我講埋唔等使嘢啊！ 即係講嗱，講翻跟少少咁，即係頭先講到一樣就係話，其實呢個三角洲行動啦，咁係星期日就高調地進行啦，就喺日之泉 JC 神希五比零大破。我如愿之后去进行嘅，咁其实成件事都有啲迹象可言啦。喺十二月中开始啦，咁啊，或者我将个时 序简单讲讲， 系啦， 将个时序简单讲讲。咁十二月中嘅时间咧，咁如愿会就公布就系话个别因为财政嘅问题啦，个别球员咧就减人工。咁而同一时间咧，赞助商可尚科技啦，亦都安排咗前上海申花青年队嘅教练李伟一接手呢个嘅当其时科士打离开咗个教练空缺啦。咁就同2013年12月21日，即系圣诞前夕咧，咁当其时杰志就5-1系作客击败愉园嘅时间啦。咁梁文礼喺比赛途中大骂队友就：你哋唔踢，我都唔得踢啦。嗱，咁后屘佢都顺利就被换出场啦，个保素力斯入替啦。咁就12月22日之后嗰日咧，咁啊发生咗就系屯门对横滨 FC 香港，咁啊李明啦喺补时嘅时间冇压力之下就教材式头锤顶远处弹入啦，咁啊萧亮都睇到 O 咗嘴啦，咁佢自己讲呢样嘢 ，OK， 咁啊12月23日嘅时间咧就足总发声明就系话对就呢个屯门对横滨 FC 香港咧就展开调查，咁当日嘅时间咧李明就已经离开咗香港啦，至今就下落不明。 22日晚离开咗啦， 即场踢完离开 啊，做东啊嗰日赶住翻去， 赶住翻去做东啦，咁啊。24日嘅時間咧，就愉園主席兼足總副主席貝君奇先生咧，就聲言就話屯門 烏龍波事件做嘢，並稱一定要杜絕所有嘅壞分子。 佢講先嘅係嘛？ 但係估唔到真係呢句説話咧，就之後幾日變咗好諷刺啦。十月廿七號嘅時間，屯門宣布單方面同呢個贊助商青島精旅終止合約。咁咧廿九號嘅時間咧就當日係省港杯第一回合啦，咁有球迷就喺旺角場外示威啦，咁就批評呢個內地黑金導致港甲假波頻生啦，要求廉署介入嘅。咁啊，一月五号嘅时间咧，就系正正我所讲啦，当日就去咗青衣运动场咧，就系个三个州俱乐部行动啦。咁啊，六个嘅预选球员，加两名嘅职员，再加一个前预选球员咧，就被高调带走啦。咁当中嚟讲咧，个名单喺度都再讲一讲啦，所以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球员包括范伟君啊、陈万飞、刘嘉诚。奔曹、沙沙麦斯同埋保素域斯，行政 GM 梁翠轩啦，咁另外就一个前预选球员叫崔林啦，咁同埋另外一个赞助商代表嘅，咁咧最奇怪嘅嘢就话当中咧，克罗地亚籍中坚呢个沙沙麦斯咧就曾经牵涉及2010年，咁就系赛克罗地亚联赛塞斯维特假波案就判监8个月，咁咧呢样嘢就奇怪啦，点解一会请一个？因为打架波而坐监嘅球员嚟香港揾食咧， 唔好意思先，阿手足唔好意思，我哋个画面嗰度咧，系响第一幅相，同埋我哋入边冇咗画面啊，唔该你， 系唔该晒，唔该晒，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质疑嘅就系话， 第一幅相添啊，唔该，跟住就得 就，即系有咩理由呢、這个球员有打架波前科，你仲请佢嚟香港，即系请佢翻嚟揾食咧？ 冇 check 过咩？ 更新啊嘛，更新人士啊嘛，要俾机会俾佢噶嘛，系咪先？ 讲更新外援、啊，好嘢、啊， 好啦，嗱，呢幅相就系当日呢、這个，即系当日呢场波就系话日之前啲神曦对呢个屯门。嘅情况啦，咁其实当日嘅情况咧都几得意嘅，因为日之传即系神曦嘅攻势咧， 就一浪接一浪， 一浪接一浪不特止，系仲要喺佢嘅右路去嘅。咁当日咧正选嘅左闸咧就系陈万飞啦， 呢、這 个一个冇速度嘅左闸啦。咁、好奇怪，咁啊真系好奇怪。咁下面嗰两幅图就系当日嘅拘捕行动啦，同埋即系去到北角联署之后， 出翻嚟嘅 情况啦，系啦，冇错啦。咁呢场波咧，其实自己都在场睇啦。正如我刚才所讲，就系话左边嘅查彭飞喺防守线上面咧，真系俾人揿住嚟打噶。即系我都讲啦，我一开始点解讲就话。贝奥，我睇两季以嚟最佳场赛事， 系咯， 就系、是、呢一场。 呢条友踢越早都唔够班啊！ 唔系呢两季睇到贝奥咧，哇！真系睇到佢攞住个波咧，就系识冲落底线而啫，冇乜嘢，冇乜嘢好突出嘅表现。点知呢场波咧可以 系咯射个靓波？连拿度咪伤咗咧，成唔出连拿度呢场波。 连拿度系伤咗，系啦，佢坐喺我嘅十点钟方向前少少睇紧波嘅。 即系你话冇米沃嘅后备名单有佢份嘅， 冇出道 坐喺后备，即系观众席系嘛？ 坐观众席系啦。 哦，佢冇买飞， 唔知啦，呢样嘢唔使买飞嘅，揸足总席啊嘛，系咯。 O K。 咁但系就呢场波，我想讲一讲，其实愉园即系话撇除咗呢个涉嫌假波事件讲啦，咁其实新加入嗰个叫做外援球员啦，拉加道系啦，拉加道其实佢喺左路，其实个护波能力同埋脚下功夫都有一定程度。嘅幾好嘅，即係我覺得幾好嘅。 佢係咪赤道機啊？佢個其中一個。 但嗰個唔係克羅地亞嘅。 呢個克羅地亞，呢個克羅地亞嘅。 呢個克羅地亞嘅。 呢個克羅地亞嘅。 咁就 你有冇訪問佢幾句啊？ 冇 啊。上網係咪上咗拆船啊？咁嗰啲嘢訪問啊。佢同阿李健咁兩個。 有可能佢乜都唔知啊。 即係李健都陰功啊嘛。 你見到李健 又俾人滴咗。 即係前鋒嗰個李健啊。第一場波啊。凉都未冲， 系咯，又俾人捉住嚟问， 去咗廉署， 即系呢度踢波，原来包冲凉噶，系咪嗰啲？ 即系咁讲啦，除咗佢之外，其实最无辜嘅坐喺观众席另外身外两个外援啦，沙华道同埋呢个沙当拿哥， 系啦，发生咩事？ 嗰两个真系话喂，大佬，我啱嚟报道啫， 真嚟报道啦，呢次 真系报道佢，跟住之后拉咗去廉署饮咖啡。 哦，咁咪冇做过，又唔使惊嘅。 哇，系，即系讲真，个别嘅球员就。真係唔怕嘅，老實講。 即係調查程序嚟講咧，點都要全隊都要 逐個問下， 逐個問下落下口供嘅，睇有冇料噶嘛，係咪先？ 程序上都要嘅，咁啊，當然而家就拘捕咗頭先嗰幾個球員啦。咁啊，而家個情況更新到就係話，今日所講嘅情況就係話， 御苑將會同呢個沙沙密斯解約。咁、而保素域斯因为表现， 佢本身都话佢走噶啦，其实保素域斯 系啊，保素域斯就表现太过出色，所以被炒鱿啦。其实嗰场波真系好出色嘅，即系有咩理由六马点俾阿基南马射近处？我真系 基南马对上一次入波都几时？ 基南马，我哋都几唔知几期望基南马喺嗰场波可以冇知 系喎，正义球员啊， 正义球员， 好似你话近处入嗰个波咧，其实咧，我睇翻片段咧，入球片段，哇，保素域斯好似。让条近处不射咁 样，大嘅位啦， 近处有，系咪先？ 交定你射啊，真系唔系 咁 笑。 咁你佢 咁啊，头先都讲到就系好啦。咁而家嘅情况就系话涉嫌假波两队球队啦，愉园同埋呢个屯门咧，咁就暂时会停禁赛一个月。咁就方以便呢个足总咧，就去调查翻呢一个佢哋嗰个财政状况适唔适宜比赛啦。咁但系足总呢样嘢好费解嘅，即系初咧，佢哋都主张就系话呢两队波啲比赛如期进行。 佢前一日先话唔查住，又话等廉署做。 大佬啊，你呢啲即系讲真，你21你李明即系提早上去做东，咁咧 成个圣诞节， 成个圣诞节嗰条友就度假， 你啊 CEO 啊度假， 好嘢喎，又度假啊，即系宁愿度假唔做 case 嘅，等下而家黄金时间过咗，你而家就开 case， 黄金76小时嗰啲 好玩啦，大佬，同埋最大嘅嘢就话，当李明真系肯入境嗰阵时，你觉得会去到足总啊？ 咪咯。 都黐 線，咁而家香港足總都拜託一下中國足協， 但係所有嘢都係翻啦，等阿薛基富一翻嚟就剁噶咯喎，全部嘢都係翻嚟，但係咁你咪早啲翻嚟搞得， 你早啲翻嚟搞咪得咯？點解你而家 你話阿梁主席啊，因為家又要事啊，所以翻唔到嚟啊，系啊，唔知啊，即系报道话佢话喺街有啲私事，所以翻唔到嚟啊， 俾你闹到扑街，最多都系 司机富啊，呢个 CEO 啊，话一发生事，即系屯门嗰单嘢一发生事，应该即刻要翻嚟香港坐镇个香港， 唔系啊，两个事，其中一个喺度挂， 你下边嗰啲啊，其他嗰啲。阿五山啊，罗山啊， 个个都问阿贝山，佢最红呢排 嗰啲，哇，都唔知点做，系咪先？ 阿贝山红到今日仲有，一阵再讲啊，今日都上报嘅，今日仲可以， 佢又红到爆， 红到爆呢排真系， 佢仲红过啲明星啊！ 呢件事我成日都系香港足球又惨啊，我哋俾人剁啦，但我成日见嗰啲政论啊、社论啊，唔识足球走埋嚟踩咧，我觉得唔抵得嘅。我睇到《方向报》啊，嗰日一月七号嘅政论，又话我哋香港排名148，我哋上翻嚟噶啦，你 check 下先啦，系咪先？唔好借有一个咧，我唔讲个名咧，佢用17个币字代表17，即系佢嗰段嘢咧，话17个人俾人拉，哇！你啊交你方交份稿就着数啦，拉50个你份稿50个币字咁啊，后边唔使作噶啦。你好嘢，你 其實我睇過好多啲文章咧，其實我睇過嗰啲文章咧，其實佢係講嗰啲嘢咧，我哋有留意香港足球咧，都會知道 三毫子一啖啦， 即係表面嘢嚟嘅，大佬。我會想問下你哋，你哋有冇真正入過場睇過一場港甲波啊，或者香港隊嘅比賽啊？係咪先？你而家你亂，你而家喺呢个时候落井下石，仲要踩多一脚咧，对香港足球系冇好处噶。 即系我哋唔死咁啊，即系大家一齐冇波睇，睇西甲，睇英超咁。 我哋一路都话香港足球系香港人噶， 系咯，即 系讲。唔系，讲埋先，佢哋咧2009年嗰时嗰啲就冲晒出嚟啊！我系香港人啊，又话成 乜又话 攞东亚嗰时， 又话拍晒手掌啊，感动到喊啊！咁你而家发生呢事啊，你会伤心到喊啊？我话俾你听，你哋一定唔会，只会落井下石子啊！你班友， 我哋。 佢哋会笑嘅，因为有题材写啊嘛，唔需要佢哋谂啊。 系唔使谂嘢咯，又抄翻。 但系佢哋写到呢嘢全部系好表面。 即系维基抄翻院嘅资料，可以搵得翻晒，搵啲历史就得噶啦。 嘥气啦，讲呢班友啊，真系。 我哋咧有位兄弟咧就 send 一段嘢过嚟，想我喺度读一读，咁啊阻大家几分钟啫。我觉得段嘢好好嘅，即系如果读得差嘅就是我卡神问题啫。我啊觉得写得好好嘅。咁佢话小弟近日听到唔少自己球圈内嘅朋友心声。他对于有些人藉着今次假波丑闻事件说香港足球垃圾感到很愤怒，所以有番说话一定要讲，香港球坛确实每日都发生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球员打假波可能是跟球员收入低人工少有关，人工少可能跟球会没钱有关，球会没钱可能跟小球迷买飞入场睇波有关啦，小球迷入场可能同球员球技唔好有关啦，球技唔好可能同小球场草地差有关啦，场地问题可能同政府有关啦，政府俾唔俾钱搞足球又可能同足总办事能力有关啦，仲未计成个社会环境令青年人对职业足球、足球员却步等问题， 隨口噏都六七個問題，香港足球的問題、結構性問題往往是最難解決，但我相信遇到咁多問題，仍然有咁多人，包括球員、球迷、投資者、教練等，為香港足球出力，所以小弟相信留下來都是最堅實的，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不要理會啲不關心足球但見你低就踩那些人，繼續努力，是我們 Anthony 安爺年輕人。 好，鼓掌先。 他專登今日打咁大段嘢嚟，我都抄一次噶安爺，我都抄一次先讀噶，驚機壞啊嘛！即係我覺得佢寫得好啊，後生仔，佢砌我哋一節噶嘛，佢寫出嚟嘢我都好開心啊！全自己都算係傳媒人啦、啊，大家都 啱啊！即係講真，大家香港人，你冇理由即係踩香港有事你走嚟踩啊，大佬！即係喺蘭桂坊見唔少啦，啲香港女仔專溝鬼仔嘅，專溝阿叉，即 係 印度人，印度人 你自己個人問題啊，你唔好去蘭桂坊啊，你又翻去新廟街嗰度啦， 冇計啊，香港人 係 都我都係香港人，但係香港人咧性格好奇怪啊，見高就拜，見低又踩，係咪先？不嬲都係咁樣噶啦，我做咗幾廿年人啦，係咪先？ 都睇到化， 都係咁樣噶啦， 即係唔係都抌兩腳埋口數之刀啊？嗰啲衰嘢放大曬佢最開心噶啦，即係好嘢唔講下噶。 就係所以咧，其實見到呢啲新聞咧，我哋三個好老實講，都真係好氣餒。即係講真，兩年一鑊係咪先？2007年屯門好高一鑊。姚伟又一镬，于洋又一镬， 于洋一镬， 而家就嚟个大大镬， 系啦，即系上几次都系一塔即中一两个啊嘛，呢次系爆少少，爆少少，哇咁大嚿嘅， 中国足球式嘅假波啊，大佬， 咁啊低啲，佢低啲， 佢争在未喺中场踢个波入去自己龙门而啫。 即系佢可能见以为冇直播啦，其实出事嗰啲冇直播，好得意啊，留意一下。 所以我啲担心咧，即系究竟。即係嗱，國內都大家都知道，即係傳媒嘅報道都講到，就係國內都會為啲港甲嘅賽事開盤口啦。即係我真係好擔心，遲啲幾時連港乙、港丙，甚至乎學界賽事都開盤口咧。或者呢啲，即係講緊足球係一種係提倡呢個體育精神嘅公平競賽活動。喂，當一牽涉及賭博嗰陣時候，就一定會有偏差㗎啦，嗰啲情況。喂。即係咁嘅情況，我覺得唔係真係太可取咯。老實講，你仲要係唔係香港去開呢盤口啊嘛？ 讀一讀啲網友留言啦，好嘛？ 唉，讀一讀先啦。David 就話香港人最中意食花生，咁其實講真，我哋都中意食花生嘅，但係。唔應該喺 我哋有食花生噶， 有啲嘢咧係要認真啲嘅。 所以今日我哋好認真， 係咪？ 今日所以我哋嘅神色都好凝重。即係我老實講，好攰，見到啲新聞真係好攰。我哋都希望即係話足球界唔好咁多呢啲咁嘅白事發生啦。 唔係我好似今個禮拜發生。依單嘢之後咧，其實我成個禮拜都冇咩心機嘅， 又唔想睇份報紙，但我哋要做節目要睇啦，每日睇報紙啦，睇嗰啲新聞， 日日都訪問啲球員。但係心入邊咧，又唔知鬧好啊定乜嘢好？ 唔係，但支持一定要支持嘅。鬧其實講真，即係樹大有枯枝，呢啲 又好難免嘅。仲有一個係， 所以變咗呢樣嘢，即係講真，真係支持香港波嘅，希望繼續 入場，係啊， 係啦。咁啊，繼續買俾支持啦 嚇，讀埋先啦。莫耶斯啊，魚丸假假啲本地老牌球老班霸，係咁啊。你莫耶斯，你季初話支持魚丸， 嗱咁啊嗱，你阿莫耶斯講開魚丸啦，咁講下啦， 又講翻啦。 我想問阿魚丸嘅體育會主席阿貝君奇先生，你依個禮拜嗰啲説話， 每日都有啲， 點解會咁樣講嘢啊？ 唔清楚， 唔清楚。嗱，一時咧又話咧，足球部咧同個體育會咧係分咗家嘅， 即係遠嘅足球部 嘅，係咪先？喂，但係好似於洋2009年於洋嗰單嘢啊，都已經係外判咗出去噶啦， 已經 發生咗事 啦，已經第一次。 咁點解之後嗰幾季仲係依間嘅外判公司繼續經營魚丸足球隊咧？係咪先？科化啦， 邝晓明先生 系咪先？ 家装嘅科化。 如果发生第一次嗰阵时候，你立愉园体育会，你立即阻止呢件事，系咪 查清楚或者 系啦？系咪会有对球队又好，对个体育会都有个好处先？但系唔系嘅，你继续都系判俾依间公司继续经营足球队，咁啊越搞越大镬，到今季啦，升翻上嚟甲组啦，依镬即系。令到愉园体育会、愉园足球队呢几廿年嘅声望全部摧毁晒， 名誉扫地啦，成件事讲晒啦。咁啊，调翻转讲，即系话其实 我嗱，即系又又揾开资料，我又讲多少资料咧，即系大家唔好介意，即系大家仲记得屯门普高噶，系咪？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喎，当其时咧。个会籍持有人咧，同阿贝君田先生都有啲关系嘅、 嗯。 今次院又系咁啊，莫非两单嘢会唔会有拉楞咧？嗱，观众呢样嘢你自己谂啦，我就唔想讲太多啦，老实。 系啊，因为佢哋嘅高人嘅前科嘅，小心啲讲，兄弟。 唉，我仲 冇乱咁讲， 我仲有几个质疑啊，我想讲埋落。 讲埋落啦，质疑有啦，我哋答你。质疑讲埋问问题啫嘛。 啊，好 问题啫。 嗱，即系今届嘅赛事入边好得意嘅就系话，嗱，赞助商九月嗰阵时就入咗300万赞助费俾圆圆啦。 据报道， 系啦，报道 所转， 转载嘅啫。O K， 啊，点解十二月中话爆光堂咧？三个月用咗300几万，呢下真系犀利 啊！但系而家圆圆嘅副领队啊，卢山卢冠铭先生话过，佢班費咧就六四之比嘅，上半季同下半季咁誒，佢覺得 六四嘅隱喻係咩？ 佢又話350万呢個數係正常嘅喎，上半季使咗呢350万，係咪先？咁、 okay. 我就唔知啦。咁呢啲咁專業嘅嘢， 嗱、又講多少少， 真係學到好多嘢 啊！即係頭先講到就話科化啦，而家即係院之前嚟講出事以前都係由呢間管理公司負責辦啦、但有鬼馬喎、真係揾個贊助商叫可尚嘅，好老實講嗱 ，website 又冇，公司查冊又冇，喂啲錢喺邊度嚟啊，大佬？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話難聽講句，如果黑錢點算啊？喂，真係喎呢樣嘢嗱，好老實講，我自己做銀行。 譬如黑錢點算？ 係啦，譬如黑錢點算？喂，我自己本身係做過銀行嘅，喂，我哋好忌呢樣嘢噶，你明唔明？好敏感噶，即係你搞啲咁嘅嘢，即係變相助長呢啲行為，透過正途去發生，喂，好離譜啊，大佬，你明唔明啊？ 唔係，仲有一樣嘢啊，就係你而家嗱揾咗呢個贊助商啦，嚟贊助呢個魚丸啦，係咪先？咁你魚丸體育會？有冇認真咁審查過呢個贊助商？ 管理佢啊，就係睇下佢啊， 睇下佢嘅資料係點樣。 簡單嚟講，起底咪起底。 你唔好成日同我講啊，足球部係獨立噶、我哋估唔到咁多。喂，大佬啊，你孭住魚丸個名噶， 即係講真，幾廿年基業咁樣俾你一嘢敗曬，即係老好坦白講。阿霍生， 霍老先生个朵， 即系如果即系俾佢知道全下有知嘅，即系难听讲句，随时真系会弹起噶，大佬。 仲要系俾啲报纸咁样唱出嚟。 仲有添嘛？嗱，即系科发，即系科发呢间公司啊，赞助商又系你揾，班外援又系你揾、啊，你啊醒目啊，邝生，适当时间爆话我同赞助商不合，所以我要离职，唔再做呢间呢样嘢。 几犀利啊！礼拜日去拉咗，即系做廉署做行动之后，第二日啊，邝生嗱嗱声。出嚟讲嘢啦，推罗推佢推就 系冇推个波，佢解释佢冇推，佢解释。 唉，我唔知啦，我啊觉得佢好似推罗推去咁样，推翻啊唔系 佢 嘅关事 啊，呢下耍太劲， 跟住即系感觉上 手嚟， 感觉上系咁样啦，系咪先？ 就系仲有一样嘢，嗱呢样嘢我啊最质疑嘅，嗱即系我上网嗱，其实呢单资料其实维基系有嘅，你可以睇翻嘅就系话。当其时呢个沙沙麦斯咧就曾经头先讲到就系2010年喺克罗地亚嘅球队呢个塞斯维特假帮案就判监8个月啊！即系你哋嗱呢样嘢维基系有啲资料，点解你请呢个外援嗰阵时候你唔睇下佢啲料先咧？ 都话更新 人士，都 话更新人士，俾个机会俾佢， 即系话嗱，讲真， 不过有冇洁身自爱？一继续都系咁样啫。 而家爆单咁嘅嘢出嚟，即系难听一讲句，喂，你请个熟手技工翻嚟。 之前我喺大茶饭嘅15万嘅嗰啲， 啊几万啦，港纸 系咯，港纸系咯， 即系讲真，而家你请个熟手技工嚟，为乜嘢先？嗱，最关键嘅就喺之前嚟讲，对杰志之前嗰场系喐晒嗰极，另外几个外援阿巴沙姆啊、阿哥斯达啦、 有传 啦、啊、艾斯嗱呢样嘢，我又想真系好想即系有呢个时间。你對傑志嗱，講真，九場波嗰時未打第九場波啦，8胜1和7负，八場 一分 戰大底。哇！喺呢個時間你喐外援啦，你喐外援，我唔怪你冇問題。但係問題就係話，阿沙沙麥斯場場咩鑊，保素域斯場咩鑊，你唔喐，你一個最穩陣嘅艾斯，你一個最好技術嘅阿哥斯達，喂，講唔通啦，大佬。 喂，唔係喎，嗱，我而家咁樣諗翻起咧，即係銀牌嗰場咧，魚丸 對飛馬嗰 場，飛馬咧，魚丸班波咧， 咁貴最薄， 好鬼死勁嘅。 你好簡單啦，你將第一場聯賽輸3-0，同啱啱嗰場1-0， 好鬼死勁喎，魚丸班波，即係班外援啊， 真係要打嗰陣時， 係啊，真係要搏命啦， 堅持， 哇，真係。 哇，两队波嚟， 可能运派真系好紧要啦，可以可能。 你唔好讲啦，就算对南华嗰场啦，阿哥斯达一个人可以玩到后防死噶啦，已经 系、嗯、啊。 但系而家都系死啊，玩死咗啦，系咪先？俾咗六个区部其实玩死咗啫嘛。而家远对基业就系咁样啦。 OK， 咁多到帮佢留言啦。莫雷斯又话余锦基兄弟，我大唔大辉搞远啊最好。系啦，咁啊，仲有余锦基做领队嗰阵，院最劲嘅梁瑞荣、刘荣业，刘荣业我真未睇过，好老实。我睇嗰，我睇住梁瑞荣 未出世啊， 梁瑞荣啊，真系犀利啊！ 刘荣业就嗰阵时打左翼嘅，即系矮矮细细，即系矮脚虎型嘅球员啦。 咁啊，就梁瑞荣就九十年代先退休，咁我哋 Captain 荣，我哋睇梁瑞荣睇过， 而家都仲喺澳门嘅 教波啦嘛。 系啊， 我咪教紧教紧。 仲有 David 院咁辛苦先上翻甲组，搞成咁啊，唉！辛唔辛苦我唔知啊， 唔辛唔辛苦唔知啊， 可能嗰时都可能嗰时个模式同而家一样咧，都系咁样咧。 喂，佢哋好舒服噶，系咪先？行企企啫嘛， 仲啊， 几辛苦啫。 David 就系上周日东南大战跑马日都有3155人入场，证明有心搞自然多人睇呢、這个 啱，绝对啱啊！ 呢、這个转头大啦。搞有心搞咧，同埋足總冇心搞嘛！你避開啲馬騎唔得嘅咩？就係爭嗰日聖誕嗰日冇馬跑嘅，就4000幾咯，好簡單。 好簡單，就呢鑊嘢，淨係呢鑊嘢，你停賽一個月，你講真，你有乜嘢理由你俾呢幾場賽事順利進行啊？嗱，就頭先講落咗少少受影響球賽啦。咁啊，禁賽一個月之後咧，呢段期間咧，愉園同呢個屯門有咩賽事呢？1月11日嚟緊星期六，愉園會對華咩 FC 香港，喺黃室蘭區主場對屯門啦。咁啊，1月25日标准流浪队怡园，1月26日日之精神呢队屯门，咁呢几场波咧个赛期会点咧？另行公布啦，有机会打唔成嘅。 一睇到话一个月咧，即系有个人就冇着数，上一场着数咗嘅，今次冇着数啊，怡园唔使对佢。上一场我俾佢射一球俾佢舐咗，今次冇啦啩老友。 冇咁多笋嘢嘅。Jackie 讲到就系话打假波梗系终身停赛啦，更新人士啱啊。所以 为什么会是 所以 为 什么会请到他过来 他就是停错就是克罗地亚停的。 我真 他坐过监添。 坐过监啫。坐监当可以洗底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搞了。就是整个就是愉园足球队就是外判公司啊科化我不知道管理层怎么搞的。 乱咁搞咯，同香港我哋伟大嘅香港足总一样，系咪先？有乜嘢你又喺呢啲时间，你仲喺度度假？嗱声翻嚟香港啦，接机货。 嗰个算醒噶啦，嗱声剁咗佢一个月唔好踢，等啲嘢全部解唔晒先 hold 住佢先。 梗系啦，容不如即系讲真，你俾佢踢嘅，容不如俾啲假波继续进行啊！听讲一句，真系嘅，有呢个可能性啊嘛，系咪先 ？Dan Boy 都够讲到话，霍英东踢演员嗰度，我都有睇过。 哇！你真系一把年纪喎。 冇讲故人啦，啊，真系老实讲，系咪先？即系呢个礼拜都话啦，好多唔开心嘅发生咗啦，系咪先？阿石夫又走咗，唔好讲呢啲。 你自己讲啊，讲完又话唔好讲呢啲。 讲完算啦，讲完算啦。即系其实呢啲足球界白事，其实我哋作为香港球迷，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哋真系唔希望话因为呢啲新闻而信足球。即係想 A1 咯，大佬講到大，即係而家其實呢一件事其實反映咗幾樣嘢有問題。第一，球隊嘅財政狀況唔透明，第二，足總嘅管治能力無能。 唔大聲， 起碼呢兩個啦。我講真，喂，呢兩份嘢加加埋埋，下年仲話港職聯喎，講條春咩？講粗口啊有啊，我哋。 喂，我哋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呢個港職聯有幾多個問題啦，係咪先？ 咪而家咪無限放大咗咯？ 就係搞咗，就係冇咗呢個保證金啊！ 掘翻曬啲嘢出嚟， 都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喂，大佬，好似屯門咁樣嗱，贊助商就冇咗，啲人又出唔到糧。是不是 人就走晒。 依钱在哪里来啊、是不是又没有最低工资。那班球员怎样啊 屯门那里 都没得吃。 屯门那里又好笑的上年已经出事一次的了。今年又不搞清楚他的搞好一点严谨一点看着他又是这样奶了我。即上年季中啊，有个陈生都冇粮出即是不搞就冇粮出大家奶过嘢的了。 我只可以说蠢咗咯， 系咯， 呢个真系蠢咗咯， 即系受了教训都唔怕嘅， 即系可以成可以个负个全权负责会俾晒个赞助商系咪先？自己个团媒体会冇得话事嘅系咪先？ 所以咧，其实上网咧有一句说话咧，我真系好认同啊，凤凰计划。 振翅高飞，系啊，振翅高飞，啲假冒振翅高飞啊嘛，凤凰计划等你个快、 嗯哎，希望廉署做嘢啦，鱼蛋明唔喺度之后就做好啲啦。 唉、哎，读多个口信先啦。咁啊，第一波讲到以前南华队精工大球场必爆，要提早几日去何文田足总买飞。哇！而家足总啊，好靓啊，系咪先？个写字楼系咪先？冇钱出粮嗰下死啊嘛！唉、哎，上个礼拜又爆单嘢出嚟，话又足总迟出粮，俾人罚款，都系抵差死啦，管理不善。 嗰个你睇清楚先，嗰、那个其实平时都系咁嘅，只系今次有人告佢咁解啫，佢系习惯嚟噶嘛， 佢习惯习惯嚟噶嘛，即系两三个月嘅坐底都，因为你足总好复杂噶。 嗯哼，系讲翻喂，讲翻。聯賽過啦，唔好講嗰啲啦。 唔好講百事啊，百事已去啊，咁啊，講翻聯賽啦 嚇。飛馬對公民啦、 啊， 係用飛馬對公民。 係啊係啊， 掉嘢入場。 我有。 你要掉嘢入場。 我唔係掉嘢 喎。哦，終於捉到你啦！我試就試到你啦，我有。 肯定係啦，嗰隻杯喺飛馬球迷區睇過去，我坐隔離嗰。 全場都飛馬球迷區噶啦，其實係嘛？佢隔到咁大。 都係八格啫。 下幅相啊，唔該你手足，唔該。誒。 都係八格啫，其實嗰幅相我以前出過噶啦，其實都係嗰個範圍嘅咋。就不過咁。 邊幅相你出過？ 我上一次咧，我話上一次出過 飛馬球迷 區打氣嗰幅相係啦。咦？呢幅咧就唔係呢幅嚟嘅，我 上一幅 南華嚟嘅。 上一幅 係啦，不過照講落去先啦。 照講話轉為飛馬場一句講啦。 飛馬嗰場波咧，其實哇又出翻。 算啦，可以 算啦，算啦， 唔好意思、啊、 你都係翻嚟啦，你都係翻嚟啦。 我哋啊， 唉，即係飛馬嗰場波嗱，即係好坦白講，我哋上個禮拜節目咧，其實都好預言性嘅。飛馬就冇第二得分點，得個拉斯石係一個穩陣嘅時光。 我哋都同佢諗咗好多次噶啦， 幫你諗咗噶啦，係咪先？結果咪出事。 即係佢成條中間直線冇咗，摩玉治、高瑩智啊，因為 驚 四有四王啦，同埋聽完港隊攰啦，驚佢前面拉斯石冇，成條直線冇咗。 佢拱咗雲迪路域踢最前添啊！ 雲迪路域同麥基踢最前，結果咧 就睇出麥基有幾多啦。 唔係兩條友完全冇夾過，啲波即係走位重疊，兩條友完全冇配合，即係要靠拉斯石呢、這個即係有制空力、肯配合嘅球員去中和翻呢兩條友嘅問題。 因為佢可以吸引到人哋嘅守衞、 人開俾你後面麥基走嚟走去咧，同埋但係公民又睇得其實睇得幾好啊！阿獅子浩同阿蘇劉強兩個喺中間塞住你， 獅子浩有啲保留啦。 唔係嘛？有咩保留啊？ 即係。獅子有啲波都係嫌佢慢嘅，咁不過都係咁啫。 我又打哪吒波啫嘛，出嚟嘅都係。 十八歲後生仔。 咁但係調翻。 你覺得？我覺得你太高要求啦。 啊， 個個好似你咁好波，好難傾嘅。 唔係個個美斯咁樣十六十七歲又咁勁㗎。 就係、是、我想講， 我依度係香港。 係咯。你嗰個六十蚊入場㗎咋？我仲見你入之前嗰人唔買飛添啊，知道你。 即係其實嗰日睇咧，好得意啊！嗰場波，你話盧俊傑派牌，唉、我心諗你出盧俊傑派牌。即係自斷經脈。 佢基本上依場波又擺三個防中咁滯。 好， 係咪先？ 哇！真係 佢盧俊賢仲要揾佢射罰球 喎、啊，大佬。 唔係啊，即係盧俊傑都睇咗咁多季啦、啊，由東方咁樣攞最 大咗 最佳後衞啊， 最佳新人。最佳新人啊，好似最佳年青球员 都肯定佢冇料到啦。 第二季去南華又冇得踢啦， 出都冇出過好季。 踢過一次， 係咩？ 嗰個奶爺， 好嘢， 有 記性， 係 有 集奶爺，我記得出咗一場。 其實咧呢場阿蘇偉全又正選，但係今季咧輸兩場都係蘇偉全正選嘅喎。其實佢都唔係好差嘅，其實踢得，但係都係佢 high 喎，唔知點解。 其實嗰個佢走漏咗啊，即係史亞芬帕利拿。即係講真，我都覺得呢個史亞芬帕利拿咧，某程度上一個水貨嚟嘅。 係啊 ，last 一腳冇問題，你叫佢大波單刀咧，哦，實都街嘅。 當時有我哋有啲 partner 同我拗啊，呢、這個好嘢好堅嘅，我話雙位數啊，今季入到啦， 入唔到 四個波好似入咗 雙位數啊。 季初睇佢對傑志一場波炒三個單刀，知咩料啦？ 佢好醒，佢同我話必入到雙位數，我乜都得。呢啲咁嘅前鋒，你真係鬼滾。 佢踢前鋒我又唔好覺得佢踢前鋒。 掛名都要寫個名 落去。我覺得佢咧係踢緊個中場位喎。 佢係踢咧，幫我頂天迪天奴頂住前面 嘅。我成日都唔見到喺前面嘅、 但其實我都喺度。 寶蓮路仲前過佢、 不過我喺度想談一談咧，飛馬門將史高榮，我啲下三路真係曳得好。 佢仲衰過吳日海，我成日覺得。 唔係，今季好多場波都係咁樣噶啦， 即 係嗰啲接波啊、拉拉地手啊，咁樣俾驚險鏡頭嚇啊！依球迷啊， 前面入埋唔夠，後面輸啊！呢啲啊， 即係講真，如果飛馬真係想更上一層樓嘅，其實真係嘅嗱，後防你冇摩力字就已經出現咗呢個問題喺度啦。 我真係好驚啊，因為佢嚟緊。二月之后咧就冇白学啊！我惊佢中场线仲大镬啊！ 佢金宝伤翻出嚟，可能做唔做到嗰啲嘢咧？你觉得 金宝真系唔得啦！你见到金宝嗰依波，其实 其實好好粗糙同埋好慢嘅。 白可能多功能啲啦，推後一格又得，打中堅又得。佢嗰日最尾又打中堅。 打中堅啦，即係講真，你葉子俊係一個攻擊偏攻擊性強嘅球員，多於防守。咁你嗰個位你靠一靠麥寶未，其實唔係辦法。 其實嗰日臨尾換曬依邊路球員出嚟嘅，因為佢牌用 有啲打亂章嘅感覺。佢最尾嗰陣時 一尾要換曬邊路球員，跟住不停重疊咯。葉子俊出嚟咧，又好似。重疊咗陳百恆喎， 未夾到隊。 咁臨尾咧，陳百恆又換走咗換林嘉良，咁有咩分別咧？ 啊，睇到咧， 又移翻葉子俊踢右邊喎，但係又好似格格不入咁樣，始終就嚟翻嚟飛馬都唔係好耐， 即係幾日啫嘛，其實 即係夾咗兩貨就可能要即係夾硬蝕，即係咁樣落嚟砌。 因為佢冇辦法，因為停賽焗住用佢啦。 咁我覺得呢場即係、就 是、證明佢嘅後備力量都 即 係 要板凳深度多啲啦。谷盈智啊，因為攰啦，喺佢一出好攰啦，踢完佢最醒一樣嘢，呢場波最醒嘅，嗱聲執翻個樽個樽定杯嚟嘅，抌翻出球場，冇人知道係咩嚟嘅。球證見到就寫報告嘅。 卡 Sir 嗱嗱聲都話唔好啊， 嗱嗱聲執翻嘢抌埋先，靚仔偷嘢咁。 佢真系闹嘅， 望翻去观众席嗰度。咁个公民咧，即系我又觉得咧，嗱，宝莲罗啊，不嬲睇得好噶啦，公民系咪先？依场波都睇得好好啊。同埋咧，中村佑人咧真系好薄。 啱， 依场波喺前边， 佢对波越踢好，今季好咗，季初 唔系啊！你叫打防守，你打压迫咧，公民依波咧，不嬲都系咁样，长期时间咧都系打依。 鬼手突擊咁樣，少少 防守啊， 密集式嘅，即係加少辣咖喱味， 好辣嘅防守咧。 我就見阿 蕭 志豪就做呢啲嘢，少少垃圾波嘅，係啊， 一個佢，一個卡石， 嚇，做啲垃圾嘢啦，冇話垃圾波。 即 係 佢踢下風波，永遠都好過踢上風波嘅。 即係嗱，所以咧，其實我成日都講，即係話，其實南華真係最忌公民呢啲波嘅，即係比較 驚傷。 係啊， 係啊，南華今季。驚埋東方添，東方沙龍添啦，東方沙龍嗰啲踢法， 好嘢， 做咗示範啦已經， 轉咗落嚟，好，我哋就講南華，東方對南華，好嘢 ，Gavin。 不過 手足唔區， 講到老細啲口信啫。嗱 ，David 講到就係東方有翻迪高好好多 ，Lomon 呢就係東方再次打得好，係啊，我成日我講呢場波係搞笑嘅，係葉紅輝逼和東方零比零嘅咋，唔係南華逼和，唔係東方逼和南華啊， 係葉紅輝神蹟救翻 南華， 神蹟啊， 為南華執翻一 翻南華。 唉，呢场波其实都可以睇得到，就系话，哇！你东方呢场今届赛事入边，即系老人家多，即系体能唔够，其实好，即系习以为常啦。哇，几搏命啊！呢班友真系， 但系主角其实咧，我就系左上角嗰、那个阿。星爷好嘢啊！呢、這个好嘢，星爷佢计散港杯之后有一巨著吓，好嘢呢场波，可以搞乱晒两队嘅秩序。红黄牌唔记得，黄牌上半场唔记得带出嚟。 喂，其实佢上咗嚟甲组执法嚟咗，上咗嚟几耐咧？真系 嗱，不如咁啦，我讲讲先。我第一次听到佢老哥呢个名咧，就系、是、上季港甲大审判日，就系、是、呢个标准流浪队呢个飞马啦。咁就系佢主吹嘅， 即至少两季啦。 小弟 季一年，今年咯，2013年咯，算系 多少少啦，系咪先？无啦啦散港杯揾佢吹，我真系拗头。咁咧，佢啲企位咧， 讲埋先，有人力捧啊！ 诶，呢个你问翻某啲先生 啦，我啲波衫一人一件，四件加一件。 O K， 系啦，即系但系呢条友咧企位咧，即系佢跟嗱上届睇嗰场赛事，因为冇即系冇乜竞争性，所以其实佢啲跟波 O K 嘅。不过咧，佢啲企位就比较奇怪，硬系咧系要帮一边啫。 佢 系要阻住个波， 佢唔知自己企边，其实觉得真系。佢哋咪跟唔到嘅，佢净望到个波附近，但系远啲发生嘢，你佢嗰边攞紧波，你呢边打交咧，佢睇唔到噶，佢发梦 嘅 咋。 唔系呢样嘢，其实系好多港甲球证遇上嘅问题嚟嘅，只不过就系话今届其中呢两场赛事，省港杯同埋呢场南华对东方沙龙，咪将佢本身嘅问题无限地放大咁解咯。 而家佢有新朵啦，香港卫比啊嘛，恭喜佢，香港卫比啊嘛， 唉，好嘢卫比， 即系两边都同佢嘈，好嘢，两边都同佢， 即系 讲两边球员同佢嘈。 其实我都想讲一样嘢，就系话香港嘅球，即系佢继承咗一半香港球证嘅作风，就系话基本上冇死人冧楼，佢都唔会出只鸡去停嘅，系咪先？即系继续孔子一贯嘅 成日嗰个动作， 知无谓而治啊！即系啊，你打交先叫我啦吓，我当咩都睇唔到。哇，大佬啊，你！ 即係你作為一個球證，一個球場執法、球場 嘅法官， 你係有權力係需要去控制場球賽，維持球賽嘅公平進行啊嘛。我打你啲場波吹到， 你基頓上半場兩個三黃牌都攞得㗎啦，起碼都三番四次咁踢人咧，佢失咗控咁，因為可能阿迪高出嚟佢鬆動咗冇嘢做啊，就去踢人，黐咗線咁，即係迪高 一來。讲翻场波，即系南华嘅表现，我同卡神都判南华，即系见到南华呢场波嘅表现，仲衰过上次对银牌 对 东方沙龙， 系 咪先？ 即系 毫无攻击力，中场人哋东方沙龙中场就系揿你个尼马，迪卡奥上场波唔使踢， 同埋因为佢，我觉得佢哋巴西帮夹埋噶啦，讲就话易走嘅啫，我自己好感觉啦。 最惨就系东方沙龙啊，佢呢场波。防守又够压迫性，系咪先？ 因为你进攻翻嚟咧，顶住中间。 系啊，进攻咧又有方，系咪先？嗰啲走位啊，伊达啊，强哥嗰啲， 姚学文啊， 系咪先？姚学文嗰啲。嗰啲短傳啊！ 呢場踢正選生翻曬，你一後面人鬥住啊嘛！ 幾好啊，係咪先？ 你唔覺呢三？你唔覺佢哋三位加埋超過100歲啊？即係 大家肯，即係大家肯走多一步啊！但係你見到南華咧，依球員咧，俾完波，例如好似迪卡奧喺中場攞到波咧。佢要望啊，望极都见唔到前面。 唔嘛，你肥仔啊，你买企隔篱。 可以交到嘅， 叉住条腰企喺隔篱度。 一来东方沙龙咧，真系后防即系一个跟一个跟得好实。二来咧，喂大佬，你前面啲攻击球员走下位先得噶，嗰、个位置又系企喺度踢波，攞个波俾你，你明知啊，你三个人。睇住你嘅，好心你回翻后啦，隔眼都要过。睇咗你咁多场波，都知道你唔掂噶啦。呢条友， 我唔明佢咧，可唔可以收下佢打后备先啊？你上半场有佢冇阿七爷，就有翼冇前锋。下半场又有前锋冇翼。 呢场波半场肯掹走卫尔， 因为佢上半场咧叫佢咁样转过好多次，阿康廉同佢转嚟转去咧打好多次。 冇用啊，企度踢啫嘛。 佢都系左脚，佢右边仲惨，攞都攞唔掂个波。 冇掂个波啊，真系。失踪人口嚟嘅、真系好大镬。 几个巴西夹埋， 你搞到前面迪亚高都唔知点样好，系咪先？但系又衰嘅，迪亚高成日想揾啲球员配合咧，嚟交波嗰阵时咧，嗰啲脚咧唔知咩又大力一制一制一制，我唔知点解。喂，点解你哋班波上季唔系咁样嘅、啊？迪亚高啊，迪卡奥依球员，点解今季系会咁样嘅咧？系咪先？ 古灵精怪，古灵精怪，都觉得古灵精怪。 连后边阿霆锋啊，翟霆锋啊，依场波都踢得唔好啊，踢个集体。 反而中间阿陈少君啊，真系几好可以，但系佢啊燥咗啲，个后生仔同阿强哥新开拖， 正选、第一场 系 咪先？ 佢阿叶鸿辉最好啦， 一定 系。但系最好嘅扑救系咩啊？一巴咁样冚落阿陈少君度啊！如果唔系佢嗰个强哥开拖噶啦，即系佢有佢嘅黄牌啊嘛，佢一揿住佢个人写都写鬼上身 啦，靓仔。 因为由阿强哥就踩咗佢一脚， 系啊，好阴湿嘅真系，即系嗰啲老波哥、老波哥嗰啲。 我哋都讲过噶啦，系 呢啲嘢波，系呢家波嘅。 老人家都有一句技术唔够，气力唔够，超技术达到。 同埋咧，依场波南华嗱出翻阿大豪同埋大细豪两个，但系咧国球咧。黎輸 黎輸曬啊！ 人哋嘅東方沙龍國球咧， 都係基頓嘅啫， 成日有第二點喎、喂，大佬唔係靠葉王輝，葉王輝神蹟啊，大佬耶穌嚟啊，大佬 佢救翻 你啊！ 上半場都救咗四個邊入波啊！我真系死俾你睇！ 李志豪仲话落实系踢到五月噶嘛？而家 你最好唔好啦，阿哥。 咁啦，冇咁冇计，咁冇法子啊！佢系本地球员，咁你话晒本地球员之中，佢都话一线， 真系差嚟讲叫好咁嗰啲。 咁你留翻喺度嘅，咁啊又亚冠嚟亚冠啦，有咩闪失落亚协啊？ 哇！听日有人，听日宣布有人嚟啊嘛， 调换啦， 听日宣布有人嚟啊！ 希望聂凌峰啦，系嘛，真系传闻咗耐啦， 等证实啦。不过其实讲真，就算聂凌峰嚟都帮唔到好多啊，始终聂凌峰啲。即係制空權咧，即係有限公司到有限公司。 唔係，而家最緊要咧就係搞翻掂個中前場嘅攻擊組合啊！你而家你依正前鋒全部都係逆風啊、負風。 誒，講多少少啦，懷念都係啦。即係頭先嗰幅相入邊咧，阿陳少琪咧，即係阿玫瑰嘅第一場咧，就即刻俾阿比圖整個荷禮啊！ 哇！我就真係擔心啊！ 迪高係比圖嚟， 比圖嚟， 比圖嚟㗎， 踩落比圖，第二下迪高。 佢自己嘅層次真係七得滯啫，嗰下老死 咁佢衝翻嚟港甲第一場，佢又好。 同埋你話喺上一次講話齋啊，省港杯佢都係猛咁射，好似射 即系就 九射，全部都系九射。 佢呢次七射就系自己拉嘢啦。 唔系啊，踢香港队踢亚洲杯外围赛都好多浪射噶。哦，好似唔敢推个波入禁区啊。哦，哇，廿几码加见到龙门啦，就 ban 埋佢。 佢就摆只脚喺度噶啦，俾你踢噶啦，你系抽落去只脚。 结果咪 只可话佢即系搏命咯。 俾阿比图即系助行晒跑。跳起鞋底印落嚟，重量加速度印落嚟，陈七就扮上去。好啦，而家证实咗冇骨裂。 但系我真系担心，我都担心啊！如果佢伤到依印带啊，咁就真系我惊佢亚冠都踢唔到啊！ 先唔好讲佢印唔印带呢个问题啦，先讲南华嘅前锋线。如果万一冇咗阿七哥。迪亚高就精神有问题嘅， uh-huh. 你靠见东玉郑礼轩啊，唔通？ 可能唔系，咁有沙沙卡古特啊嘛， 新内援啦，一阵我哋近排嗰阵。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银牌呢咁重要赛事，真系巴域斯同沙沙卡古特，你真系咁薄俾佢？ 即时踢两个前锋， 一个问题，但系问题是对方摩维治出翻嚟，斯泽出翻嚟。喂，你新嘅前锋，你点都要夹下啩？ 诶、欸，咪呢个完嘅东方，我哋完嘅， 完咗噶啦，原则上不 完我就讲埋少少啦，其实 拉埋落去啦， 唔系仲有少少，其实咧好耐冇人提，我见到咧东方其实入场就系为咗换苗基金筹款噶嘛，佢话全数捐出，但系我成日见到冇人提嘅，今次啲十皮嘢又有，大家多啲人入场，其实东方呢波就做善事啊嘛， 系啦，做亦都有球迷获得呢、這个吓、啊、东方报 系啦，净系讲嗰啲吻贺只 吻贺， 佢系咪射落纸仔度嗰啲啊？ 真系兜嘢射落去嘅， 真系射落去， 真系射落去， 唉，爽啊！ 你又 爽， 你下次申请下，即系你咁靓仔，佢应该会递条脷出嚟添啊！ 咁啊，喂，打估银牌啦，不如讲埋， 讲埋讲银牌啦。不过讲银牌都读一六十啲口信先。阿 David 话叶鸿辉今仗好犀利，系啊，好犀利啊， 不嬲都犀利。呢个龙门， 因为条后防不济，所以突显佢犀利啊嘛。 即系好似皇马卡斯拿斯咁样，你都觉得佢好劲嘅，因为班皇马嘅后防 好 渣啊嘛。 其实讲真，东方赢，东方三郎呢场波赢唔到。其实都甩咗两个单刀嘅，咁啊姚学文， 姚明嗰个真系阴功， 嗰个波真系望住个远处嘅， 但系阿辉、姚鸿辉封得大啊嘛， 真 系，阿郑少伟嗰球又真系离谱啲嘅，不过算啦， 水准以上噶， 系标准标准 ，OK， 咁就南华边咁差就同老细有冇关，咁呢样嘢就冇关系嘅，讲真， 我见到罗生好怒气， 好猛啊， 好猛噶大佬， 炒晒你班友鱿鱼， 真系哇， 炒晒一口烧俾你哋， 拍晒灯噶， 嗰日仲有睇到。有一位激动好激动球迷喺南华咧，成日落场闹球证咧。嗰日同阿和哥嘈，和哥回佢两句，跟住吓，真系唔识讲嘢。 话欧伟伦又准备冲出去啊！一场波 出咗啊，半场出咗去噶， 出咗去啦。 啊，完场大同韦比握手啊，好嘢啊！完场握手，好嘢啊！即系可能满意啦，好似 啲 满意。 保时保得足。 咁我讲少新少少，普罗带啲少少资料俾我哋，就哈里列纳由热刺开始做下借兵俾南华，借下咧，结果就将阿保夫莱特借喺蒙通联就揾板。 嗯哼，哦，我哋都讲过可能阿饭食啫嘛，即系罗生去亲都请佢食饭嗰啲咧，嚟香港人。 罗生都提过噶啦，喺佢嘅 blog。个都贵 啦嘛， 即系个人工真系负担唔起。 咁大佬点啊，大佬？次次俾啲贵嘢，咁你搵啲平啲俾我哋噶嘛？ 咁你俾。 咁所以一搵啲韦尔咁嘅级数翻嚟咯，系咪先？睇个利物浦阿成，结果成场波喺度企咗喺度。 哦，嗱，所以咧，我真系冇睇错呢个韦尔。 你啱啊，都话 真系一场有料到啊！嗱，你真系 睇一场 啦。我好留心睇嗰个球员噶，专登跟住佢噶。 神操啊！赛后直播 都系。神操之星 啊！唔得就唔得，呢个球员真系。 单提马 抌走佢啦，系咪？ 喂，银牌你系飞马噶嘛？你决定 我呢一镬嘢一定帮飞马，一定撑飞马。Billy 唔喺度啊，袋雪嘅。 Billy 佢练紧朗诵啊， 冇 啊！ 你睇 练紧朗诵啊！ 睇完对东方沙龙嗰场联赛南华嗰个阵，我估对太阳飞马都系差唔多。 只会更差，因为好简单啫嘛。你即系讲真，头先都讲嘅嘢就系话呢场争锦标嘅赛事，你摆两个新兵落去试。你咁搏張， 我覺得係搏噶啦，唔係試。 唔係，如果你冇人咧，你一定要咁搏。 一定要咁搏啊，冇辦法。 我覺得以張Sir保守嘅作風咧，我真係覺得佢擺鄭禮軒。 鄭禮軒 係啊，佢夠膽死嘅，話俾你聽。不過頭 跟住出翻李威廉打個入翼先係嘛？ 喂，唔係啊，我寧願 夠佢夠膽噶。嗱呢樣嘢我真係覺得佢。 我寧願佢出翻李氏兄弟打翻左右翼。 李氏力場， 你真係唔好啦，即係你嗱李威廉都算啦。 喂，好過韋爾先啦，大佬。 但係李康連問題啲突破力都冇埋。 即系脚远远咁挂住加速，结咗婚之后可能挂住挂住。 冇成日讲啊，结一次婚啫，讲咁多次嘅你睇， 即系夜操咧， 关咩结婚咩 事？你做过就夜晚做咩？ 即系未结婚之前咧，佢打飞马嘅时候，哇！ 我知道，我知道你恨噶， 你人哋打飞马，你打飞机嗰阵时， 即系讲真恨乜春啊！但系有一日好，就系见到陆志豪其实有翻咁上下状态，虽然即系相遇啦，系咪先？即系省港杯， 但系佢最惨。小正选 系咯，冇得 即系。你而家 肥咗添啊，搞 你利马咁嘅样，我觉得宁愿买陆志豪啦，真系唔系讲笑。 横掂都系啦，因为太阳飞马嘅中场咧都系好强噶，阿必胜，你不如。你不如摆翻阿陆志豪啊喺度啊，大家斗，大家抢啦，系咪先？ 迪卡奥抢到嘅陆志豪， 收起利马啦，系咪先？利马真系你一 每场都冇好赢， 一对于对手， 其实头几分钟入咗球罚球靓啫，即系上一场有罚球。 唔系佢需要空，佢好需要空间俾佢做， 即系好似林家伟嗰啲要睇定嚟派咯，只牌。 好啦， 但系你叫佢， 诶啱啊，喂，诶莫耶斯话我撑飞马，啱啊，你又捧圆圆，你捧埋飞马，唔该晒，唔该晒。 因为咧，我唔撑飞马，大家冇嘢讲啊，你明唔明 啊？做灯啊，仲 有灯啊， 有朋友啊， 唔该晒啊， 真系。 喂，今日诶讲第二啲啊，贺岁波又公布咗啊，咪哥。 系啊，贺岁波就嗱四队嘅名单，其实我哋都一早都讲过啦。咁而家落实咗某啲嘢，咁啊，不如都讲一讲先啦吓。咁啊。但是阿温狗 ，OK， 咁啊，一月三十一号啦，啊，一月三十一号，初一第一场，星期五第一场啦，初一啦，咁啊，第一场咩？ 下昼两点搞 FC 东京日本就对奥康伦 斯，超爆尾嘅， 榜尾球队喎呢队。 咁跟住到五点三啦，第二场啦就公民昆卡联队。嗱，要昆卡咧就系阿瓜多， 阿瓜你隔早联赛第八位啦，而家上季嘅第八位。 对森马拉，由俄罗斯球队嚟嘅。 咁啊，嗰队俄超嗰队就联赛第十一位嘅，其实都系榜尾嘅，十六队波十一位。 唔系，我觉得有啲新鲜感嘅。 即系榜尾大战，公民第一位话第八位。 其实大家其实即系起码会。見識到即係始終三隊波都係第一次嚟香港啦， 同埋 三隊半啊，可以三隊半啊， 佢話四隊嘅邀請咗， 同埋不同風足球風格。嘅球隊 啲風味 咧，你個人都幾闊達噶 喎，我真係闊達啦，我撐香港波噶嘛， 梗係啦，係咪先？ 我年年賀歲波有睇噶嘛， 同埋少少先啦，同埋少少啦，佢十個個票價就係380、280、180，咁有長者同學生飛100蚊啦， 18號開始賣飛啦， 18號喺購票通同埋通理琴行就等其他地方公開發售啦， 一日票價嚟嘅，嗱，今年 一張飛嘅， 你又唔好成日諗住有套票啦，今年就冇， 但佢仲每日。送出6000张飞俾祝福香港计划嘅，即系有啲弱势社群啦，香港嘅都呢个好事嚟嘅，即系免费睇啦俾啲。 咁啊，季军同埋冠军战咧就系2月3号年初四嘅， 初四 都系同样时间，都系下昼2:09同埋 都系新啲娱乐啦， 下昼嘅5:03。 咁好啲，睇完就仲可以去食晚饭。 系啊， 咁啊讲开又讲啦，就讲下啲球员先啦。咁啊，呢个 FC 东京其实就。嚟香港有即係可能大家即係可能聽過啦，或者唔係太熟悉高橋秀人啦，同埋一個森松真人啦，咁啊兩個曾經入選過日本隊嘅。咁奧漢倫斯嘅門將列卡道帕利娜咧就曾經幫呢個葡萄牙國家隊啦打入2006年世界盃四強嘅功臣。咁而森馬拉嗰個俄羅斯國嘅森索夫咧，其實都幾猛料嘅。咁就變咗，其實呢幾個球員入場就有賀歲波。 仲有公民嘅沈國強咧，啱啱入選咗港隊啊！你唔講呢啲， 仲有啊，40歲嘅巴西前鋒迪天奴， 講嗰啲外國 都要講嘅，係咪先？呢啲大家都知啊嘛，睇下我哋節目嗰啲廢話嚟噶嘛，講嚟。 咁你都要講埋啦。 咁啊喂，唔同你講廢話啫，講下賽程啦。喂嗱，廣場唔使錢嘅女子聯賽，1月11号禮拜六有場多多意思對西貢喺屯門湖山球場，咁啊夜晚7点踢嘅，唔使錢睇啦呢啲。 西貢 對西貢啊， 哦 屯門球場，多多意思對西貢，咁喺屯門踢湖山球場，唔好意思個逗號逗唔知乜。 你冇停頓位啊，我以為西貢湖山 圈啊嘛，大佬仲搞我， 仲搞我， 咁仲有場聯賽咁啊。1月11号补翻第五周嘅赛事嘅，诶，杰志对标准流浪喺旺角场，咁就本来2点半一改咗5点半啦，咁6:34有得播嘅，咁就1月12号啦，就决赛银牌决赛，太阳飞马对南华，咁啊4点钟我记住喺大球场，即系平时唔系2点半3点， 早啲入场唔紧要噶， 系啊，早啲入 场，大把嘢睇， 即系好得意啊！细个成睇直播咧，无忌咧，成日踢4点，跟住佢改时间，智叻小人类咧又可以延迟啊，又碌播，要大哥阅读嗰啲卡通片名咧，以前有啲童年回忆，我系记佢啫，即系无忌咗大哥咩智叻小人类暂停一次， 系啊，多数都话啊。 睇少少都唔怕啦，長波咁好睇。 一齊去飲茶啦，嚇、啊！飲完茶 即係嗰陣 睇波啦，係咪 細個睇嗰陣直播無記播嗰時咧，就有好多呢啲嘢嘅。 係啊， 即係其實講真，即係啊，人走茶涼啦，唉、啊，即係好懷念阿叔啊！即係而家卓如就即係廣播講到甩甩咳咳啦， 大樹嚟高遠啊嘛，我哋知咩？大樹嚟高遠 啊！我都係最中意曾偉忠嗰句金猴啫啊！咁啊，最後讀一讀 David 嘅問題就係 FC 東京係咪以前嘅川崎獨賣咧？唔好意思，唔係川崎獨賣，而家改名叫東京錄音嘅。 Billy 答佢仲話叫 Billy 答喎 ，Billy 喺度啊嘛，我代答咯。 Billy 去練緊朗誦，睇下次練朗唔朗誦俾我睇。 普洛話喺老闆揾上一個鬼佬踢嚟嚟踢又冇乜分別嘅，其實喺黃竹雞揾上一個 top ball 嚟踢可能好啲。 冇乜白人啊嘛，黃竹雞黑人多啊嘛。 喂，睇下導演圈咯。 喂，今晚玩到呢度，多謝大家支持。聽晚繼續有11:30啦，熱大夠場。 最後一句記得支持香港波， 入場啦，冇冇跑嘅， 好，拜拜， 拜拜， 拜拜。